我们学佛向谁学习？向释迦牟尼佛学习。啊，真正要学到，从来没有一个念头不行。这是你真的学到家了，你学得很像了。那我们想想看，我们现在啊，有没有因缘为自己决定不止？可以说，念念呢都是为自己，即使是学佛弘法利生，还是为自己。啊，为自己什么呢？为自己积功累德，为自己断贪嗔痴，求戒定慧，统统是自己，没有离开自己，这样能成就。我们深深反省呢，就明白了。啊，我执、我罪没断了，除了待业往生这个法门之外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一个法门我们能成就？哪一个法门我们的功夫能得力？无论是大乘小乘中文教下，诸位要知道啊，没有待业的啊，所以真正能学到没有一念为自己，叫人去的啊，不为自己给勾手，心自己没有了，荣辱没有了，贫富没有了，贵贱没有了，这叫解脱。如果还有一念为自己，尘劳两习一样都没断掉啊！如果不能往生，依旧还搞六道轮回啊！往生得一念想念，我们天天的念佛，说老实话，从来没有一念相应的。为什么？功夫不得力，一念相应不得力，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我们不得力。为什么不得力？信愿行的三个条件不足够，确实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可是又现我们娑婆世界，现在生活还不错，念念不舍，信不足，愿不足，行不足啊，三个条件都不足，是念佛不相应的。那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是真话叫造孽，诸佛如来恨不得一切众生赶快成佛啊！赶快成佛唯一的途径 就是清净阿弥陀佛啊！你就知道清净阿弥陀佛是多么重要啊！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本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劝我们？有没有命令我们？啊，去参礼阿弥陀佛？有啊，这本书就是这样。跟我们讲无量寿经，讲观无量寿经，讲阿弥陀经，这三经是专门劝喻我们去参礼阿弥陀佛。在一般讲经附带劝喻我们的大概有200多种，是古人说千经万论处处指归呀，指导我们皈依西方极乐世界。有信心，有愿心，极乐世界就注册了，那个地方就登记了，有名字在那里。啊，我们真干，真干到时候佛就来接引。啊，这些比什么都重要。我们的信心真坚定，什么力量都障碍不了。啊，信心就得佛的加持。过去佛力加加不上。是因为自己有障碍啊，现在这个障碍放下了，通了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你能把你的心集中在一个地方，事出世间的事没有一样你办不到的。我们要想在极乐世界讲阿弥陀佛容易啊，一直把念头集中在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集中在阿弥陀佛，你的愿望马上就达到了，不能分散了。懂这个道理的很多，为什么不能集中？他松散成习惯了，他没有办法集中起来。想起东西来念几句佛号，身上佛号里面都有很多杂念啊，于是什么样呢？灰心了，退转了，那就没法子啊。这个是最紧要的关头，这就是你自己的考验。在这个时候决定不灰心，决定不放心，我这一句佛号拼命也要把它念到底，无论是思想，无论是言行的行为，都是你的念头在指挥，念头在决定。一念头不集中，那就没有力量。念头要集中，欲集中，力量就大。啊，要集中。记得放下，不放下不能集中啊，只许你有一念，不许你有第二念，那真的集中了，那真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啊！这一点我们要学道理，大概我们都能有相当程度的理解。现在的问题就是功夫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没有这功夫，那功夫那就要练的。现在灾难很多，社会动乱，我们要加紧练功， 灾难来的时候，可以稳稳当当、平平安安的到极乐世界去了。紧要的关头，阿弥陀佛决定出现，接引你往生啊！啊，不能再有杂念了，应该放下了，不要再搞了。起心动念，念念都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，主持正法，宣扬正法。什么是正法？正中之正，正中之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这一法容易，非常非常难行。啊，真正是难行之法。世尊为我们说出这部经，黄念祖居士引用83部经典，101家的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来解释这部经，把这个理事境界都讲透了。那只要我们有问题，在这个经里头都能找到答案。那这一部注解念了之后，你才真正晓得这一笔名号的功德是怎么样的殊胜，你才肯念呢。一笔名号无量功德，念念都是无量功德啊！我们不是要消业障吗？消罪业吗？化解冤罪吗？这一笔名号的力量妙绝了。你只要把这一句名号念好，没有一桩事情你做不到的。啊，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在教理不清楚，这个法门半信半疑，心神懒散，无法集中。啊，一串念珠都念不好，一串念珠108声呢，都念不下去了，这叫业障。你才晓得自己业障多重，怎么办？我们有对治的方法了，对治的方法最妙的就是念佛。还是用这个办法来对治。念佛念不下去，听经啊，听一段时期，听经也是念头集中，不集中听不清楚，不集中不能了解意义，越集中听得越明白，学习微细的意识你都能体会到，然后真正能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，对治我们的冤亲债主，把它化解开了，让我们在菩提路上没障碍。我们受别人欺负啊，人在毁谤，甚至别人陷害，我们都能够忍受，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，而且还感激。啊，为什么会感激呢？ 这个境界现前了，就考验我们自己功夫。我有没有功夫？我能忍，能不取消？啊，他来去考试了，我及格了，他是我的老师了，我怎么能不感激他？啊，没有他，我怎么晓得我更有这功夫？啊，一点怨恨都没有。啊，所以要经得起考验。啊，经不起考验就完了，你就一败涂地了。啊，大的事情要经得起大的考验，更大的考验；小事情小的考验。经不起考验的人，这个人将来是一事无成。世间人常讲，量大福大。啊，佛法里面讲忍辱波罗蜜，六度里头，布施是舒服，忍辱是成福，成就你的福报。你不能忍，你布施的再多，那个佛就散掉了，凝聚不住啊，人就能够凝聚。他不会认识，后面有国宝啊，有大福报啊！啊，这个福报可能不在今世啊，这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得，生死是肉身的幻想啊，灵性不灭，你本性不灭。你的本性它不是物质，它也不是精神，它怎么会灭啊？本性里面具足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正能，圆满的向好，这个是很实在的啊。在禅宗所说，要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啊，自信是我们的本来面目啊，就忘记还原了，回归自信，对，圆满成佛，有意思啊！你自己都搞清楚吧？这是我们一生是不是唯一的一个目标？我们一生修学唯一一条道路，这个道路是善。啊，在逆境恶缘，我们的世上不能偏差啊，我们对在外面还是用善心，不能起恶念啊，这是你的路把握住了，这是一条路啊，终极的目标回归自信啊，回归自信就是我们这个经上前面所学的大般涅槃啊，法身、般若、智慧全现前了啊，法身大乘小圆满，有生没有灭，实际上是不生不灭。为什么是有生呢？你从前是迷失了，你迷了法身。现在才觉悟了，啊，觉悟你就得到了。实在上，你并没有实，觉并没有真的得到，本来就是这样的嘛。啊，其实是有生没有灭，常住真心的真的了。啊，智慧现前了，啊，智慧也是自信里的本源。圆满的智慧，是不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？这不是夸大的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啊！这不是成佛他独有，不是佛讲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他个个都有自信，自信是一个嘛？ 平等啊，而且呢，在凡不解，在圣不正，没有正解，只是迷雾差别啊。觉悟它起作用，不觉悟它不起作用啊。这凡圣实际上只是迷雾不同而已啊，除此之外没有不一样的啊。这个只有佛菩萨才能看到真相，所以佛菩萨那种心态处事在人心态是正确的。六道凡夫处事在人觉悟的心态是不正常的啊。为什么？他是烦恼习气啊，他有喜怒哀乐，而且变化无常啊，精神使唤你，明显讨厌你，会变啊啊。佛菩萨对一切众生那种慈悲永恒不变，你对佛菩萨尊敬敬重他，爱护他，跟他学习，他对你慈悲，你叛逆他，你侮辱他，用种种手段去消灭他，他对你还是那么慈悲，永恒不变，那是真的啊。那凡夫做不到啊，诸佛菩萨才见了性，他是真性大家，他不明。那凡夫呢，真的是迷惑颠倒啊，他离不开迷惑痴情，迷惑痴情这四个字是一桩事啊。如果你要解释什么叫迷，你用那三个字来解释，那就是啊，惑痴情就是迷啊。什么是情？迷惑痴就是情，这四个字你用其他三个字来解释一点不错，这是我们要原理的，要放下的啊。用这个很糟糕，用这个就是轮回线啊。用这个学佛出不了轮回，还是要搞轮回。为什么叫轮回业？轮回心学佛也是轮回业，轮回里面的善业。那来生的果报啊，在人天啊。可是人间真不容易，为什么呢？很容易迷，变迷的时候三途去了啊。如果吃中就到畜生道去啊，嫉妒怨恨心重啊，到地狱去了。贪爱这个念头重的时候，鬼道去了。你想想看，危不危险啊？所以自己平常我们想想，这是不是啊？迷惑痴情跟我们念佛比较一下，哪个对？如果这四个字中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晓得我们这次念佛不能往生啊。这四个字里头哪一个字偏重，你就晓得我们往哪一道去了，非常可能啊。情执很深的魔鬼道啊，愚痴很深的，愚痴对事理邪正善恶利害分不清楚，很多人他真的分不清楚啊，他感情用事啊，那就愚痴，愚痴出生道啊。啊，看到别人比我好，超过我，嫉妒怨恨，那是地狱道，自己造的，自作自受啊。 宇宙之间没这些东西啊，那是虚幻的。生净不生贪爱，逆境不生成慧啊，功夫在哪里练呢？最殊胜的在人事上练。你喜欢的人没有贪念，你讨厌的人、厌恶的人没有成慧，让在这个地方把你的心摆平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练功夫啊，这叫念佛了。这一句阿弥陀佛不是念给阿弥陀佛听的，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烦恼习气控制住，带业往生啊。那么修其他的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你这个控制不行，这个控制呢出不了六道，出六道要断烦恼，这烦恼控制住出不了六道啊。这个就是净土法门往生特别殊胜的说法啊，他不要断，控制就行了。那实在控制不住怎么办？食是个好办法，我把东西都吃掉啊，这就是减少心里面的牵挂了。你没有牵挂，你就不会忧虑了。你心开一结，你就自在了。那就要舍啊，舍就是布施啊。可是舍后面有德，肯定有。你舍的越多，你得到的越多。得到什么？得到赶快再舍啊！所以舍的第二个意思，把你所得到的也舍掉。你就成功了。如果得到的时候你不是，你把它累积下来，你就着魔了。不行，贪嗔痴痛起来了。这个事情你就要细心去观察，太多了。把那个所得到的也是掉，根本就不留。像佛、像祖师大德的样子。一分钱不留，来了就是，来了就是。不要以为，哎，我多攒积一点，可以做一点大事。这个念头不是正念，这个念头是邪念。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啊，实际上怕的是什么？怕到那个时候自己受不了了，堕落在贪嗔痴里头，怕这个。啊，所以祖师大德、佛菩萨给我们实现的，啊，根本不留。那说大事，大事是十劫因缘。有这个因缘，人家送一大笔钱给你，那你不就可以办大事了吗？啊，不要自己去攒，攒急的时候，那个有副作用。啊，很好吧？你没有这个智慧。没有这个定力不行啊，受不了啊。啊，往往我们看人在没有钱的时候不是很慷慨，一发大财的时候一毛不拔，他变成很吝啬啊，不如穷人。这些道理啊要细心去观察，要细心啊去读经，经上都有，然后你细心就观察这个世间的人事物。哦，你就明白佛经上讲的正确了。无论什么境界上，不会把你心里面贪嗔痴的念头啊引发出来，你就成功了，你的定慧就有了基础了。忘恩负义的人现在太多太多，坑你的人、骗你的人、欺负你的人， 使你罪受的人、祸害你的人，通通是好人。啊，你们为啥觉悟过来时，没有丝毫真伪，没有丝毫报复，自己不知伪言，眼前受一点小苦没关系，来生是天上人间，不是三途。他反过头来说，你会怜悯这些人，为什么呢？他的造作，他将来做善主，做善主还要我们去帮助，啊，去超度他，这是恩的，啊，就是世尊给我们世尊，啊，头一个要对财神如命，啊，凡是加害于我们的。我们成就了头一个去度他们，应当发正心。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都是假的，般若经上说得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可以认他，不能执着他。啊，你用他没错，你执着就错了。啊，不可以执着啊！你可以用他了，你不能够分别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不是真的，他是从妄想生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佛常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心想是妄想啊。啊，所以我们首先要信，虽然我还没有这个智慧，但是我相信佛教导我们决定不会错，决定是真实的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升起信心，啊，升起信心之后啊，就要舍放下，点点滴滴的舍，啊，就是说过去有严重的执着，这是错误啊。这么多年来呢，我们对于一些人事物的执着呢，逐渐逐渐淡薄了。这就是好现象啊，这个就叫做有了功夫了，逐渐在放啊，可是我们放的还不够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身见边界戒持戒戒持戒还有啊，还没有断掉。如果能把这五种错误见解真的断掉了，那就恭喜你了，您就是华严经里面的初信位的菩萨，圣人不是凡人。你要说怎么能得到呢？没别的，放下啊！我们常常讲从哪里放呢？对一些人，对一切事，对一切物。总而言之，万事万法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人事物这三大类。这个三大类要看破啊，看破就是晓得它是生灭法，它是有为法，它不是真的，所以心要看破。看破之后，慢慢放下了就不难了。你要以为这个东西都是真的，放下就难了。你知道这个不是真的，放下就不难了。啊，一定是在境界上修啊，离开境界没地方修啊。境界现行，我们常讲圣境以生贪爱。这个要放下， 逆境呢，你从惭愧，那惭愧要放下。你从这个地方去练啊，练到啊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呢，不生烦恼，烦恼就执着吗？不执着哪来的烦恼呢？那严重的执着生烦恼，分别那烦恼很深，执着的烦恼重啊！去从这里下手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众生的安乐，只想到自己的安乐，没有想到众生的安乐。啊，各位如果要懂得这个意思，人要知道众生的安乐，你还能做伤害众生的事情吗？自然就不会做了。念念呢，都要为众生安全、幸福、快乐这种想，我要怎样去帮助他？啊，众生得到安乐，我们就发喜充满。啊，不需要众生回报啊。如果有众生回报的意念，还是轮回心。为什么呢？自私自利还是没放下。真正放下自私自利，哪有回报的念头啊？佛教的我，把我们每天所修集的功德都舍掉，都放下，不识别一切众生。佛家的术语叫回向，回向就是这个意思，不鞠躬啊！我有功德，我有福报，不要自己想啊，施舍给一切众生。让大家去想啊，这就对。人头一个要学无我无私，这是第一个要学。欧耶大师在《临风宗论》里面说道，他说静缘无好处，好丑在于心。这话是不是重要啊？心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换一句话说，环境没有好坏，人事没有善恶，好坏善恶呢，都是你自己的反应。你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，你要用清净心去反应，心就安了，心就清净了。你要用贪嗔痴慢，用是非人我来反应，人事环境、物质环境都不是。所以说静缘没有好处啊，好处确实生于自己的心念头。我用善念还是用恶？日常生活当中我用善行还是用恶行？修行就是修这个，就在这个地方见功夫啊。 弟子规上有啊，道人善即是善，洋人恶即是恶。外头人有没有善恶？没有。善恶是你自己起心动念。你自己不起心不动念，外面境界没有善恶，没有是非，没有对立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懂啊。真正修学人看到别人善，立刻就知道了要向他学习啊。看到别人不善，绝对不会去宣扬，一定是自己回过头来反省，我有没有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禅经上南大师教我，若真你修道人，不经世间过。他跟别人常说，他是常见自己过，不见他人过。都是教导我们怎样修学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连这一点都不懂，那就白学了。有人告诉我，某人某人呢，回报你啊，侮辱你啊，我一定啊制止他，确定不让他试下去。为什么呢？说人过即是过，他在我面前造业呀、啊，你说多可怜！你在我面前说这个话，用意在哪里？是不是是恶业里面的两舌恶口呢？你在造这个业，你用意是不是挑起我们双方的对立冲突呢？今天我们要化解冲突啊，要促进安定和平呢，你还在制造冲突，你不是善人啊，你在制造对立，制造冲突，这个罪很重啊。凡是存这个心干这个事情的人，国报是八十地狱。你怎么就干这种事情？纵然听到了，纵然见到了，不但口不能说，心里头都不能有，你才是个善人。你要真正做好事，希望人都能和睦相处，不要制造对立，不要制造矛盾，凡是制造这个东西的，通通是三途的业因，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？我说无所谓，你怎么给我说，我绝不会恨那个人啊、我听了笑笑，我感谢，永远生活在感恩的世界。为什么感谢他？他如果真的是毁谤造谣生事，他消我的业障啊！我这一生没有做坏事，过去生生世世一定做了不少啊！业障怎么消掉呢？无根的谣言消业障，消得最多。 那我为什么不接受？欢喜接受，而且对他呢生感恩的心。我每一天做功课一定回向给他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对我的回报他造了业啊，但是我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，帮助我提升，这懂得帮助我提升呢，他对我就有恩了。我知恩报恩呢，会减轻他的罪啊。纵然堕地狱，他堕地狱受苦少，堕地狱时间短。如果我有怨恨心，有报复心，那个事情就麻烦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那就错了啊。所以在这些地方，忍辱波罗蜜一定要学忍辱心人，一定要肯定人心本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我们的心就平安。这个样子自己心安，众生心安啊。那我们今天做的是化解冲突啊，是恢复安定和平，这个功德大了，不能制造纠纷的，不可以制造对立的啊。你在我面前说没关系，我有这么多年的功夫啊，不生效果啊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一举善一举恶也，影响都是变法界虚空界。你真正懂得因果，你就会受益啊！你还敢做，是你不但圣贤所讲的教诲你不懂，理论你不懂，连因果你也不相信。功夫成片是念佛人最低级的善行，你决定的善行真管用啊。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？一天到晚心里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杂念，这叫功夫成片。这个我们一般人可以说人人都做得到。那我们为什么没做呢？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，还不想走。哦，看起来好像很了不起，菩萨众生这么苦啊，我们都度他。其实不是多众生，是对这个世界有留念，有情执放不下，这是真话了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啊。解是什么？解是解除迷惑，脱是脱离生死啊，脱也就是放下了啊。那么解就是看破，脱就是放下啊。真正的功夫最后还是归到看破放下啊。你真看破了，肯定放下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啊。没有放下就是没有看破，就是没有了解的透彻，那我们还得在经教上下功夫。真正了解透彻了，经教就可以不要了 啊，一句佛号就圆满成就了。啊，其现行经教对我们还是有作用。啊，我们常常听，常常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。啊，真正功夫是在放下，你放下一分，对于经教你就更深入一分；放下两分，你就更深入两分。那不一样，没有放下，听得很熟，没有入进去，所以它还是不起作用，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善根而已。啊，这一生当中不得受用。这个法门真正的是究竟圆满，至高无上的法门，没有法子赞叹它。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是叫麻烦，障碍他的还大有人在。那是谁呢？也有一个领导的头，魔王不选的，他在领导啊，想尽方法在障碍啊。啊，可是我们有坚定的信心，就能突破他的障碍。我们对于自己烦恼习气不能不知道啊。那么学佛的同学当然也都知道，知道怎么样认识不透彻。怎么知道你认识不透彻？因为你现在还不肯放下。真正明白了，真正搞清楚了，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？啊，所以看你认知的程度啊，从哪里看？从你放下多少看？啊，你知道多少，你一定放下多少。啊，这个是最准确的。我知道我做不到，实际上你没有知道啊。这一桩事情我都向当家大师请教过啊，谈到这个知跟神的问题啊，啊，老师说佛教是知难行易，我们一般都感觉到佛教知容易啊，做很难呢、啊，他不是，知难行易。那以后我们深入经藏之后，老师的话跟佛说的一样，众生成佛在一念之间，有什么难呢？一念觉，众生就成佛了；一念迷呢，那就变成众生。起心动念就是迷啊，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觉啊，这就是根本不如佛的。所以你要常常想到，为什么我还执着？你先从最初的烦恼下手，最初的是执着，分别是微细一些，起心动念是极其微细。我们要先从初的下手啊，为什么要执着？你要是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时时能够提出这一句：我为什么要执着？为什么不放下？我相信啊，你的功夫啊，就会有很大的进步啊，会有长进。 你能放下，烦恼少了，智慧就多了。佛经上讲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你要肯定，我平常讲的是六个字，智慧是明文力量，无欲六尘，贪心痴慢。决定是坏东西啊！为什么呢？它障碍了我们的性格。我们自信里面有智慧，有锻炼，有福报，这匆匆不能现前，就是被它障碍了。不是别人障碍我，与任何一个人不相干。谁可不能够怨天尤人，别人没障碍我，就是这些东西障碍我，这些东西放下了，障碍就没有了，本性本有的智慧的全都显出来了。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，本性本善，这个本善里面就包括智慧、正能，正能我们今天讲才艺，向好，向好是我们今天讲的福报，通通具足，不向外求啊。在世间做学问，出世间求道。最重要的心要虚啊！易经里面讲啊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易经六十四卦，每一卦都有吉有凶，唯独这一卦，只有这一卦，乾卦六爻皆吉。没有凶，谦虚的人得益处啊！自己满，自以为是啊，你就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，不能够接受别人的教诲，那你什么都懂。人要能够啊，长存心虚，真的受益。为什么呢？无始借来的烦恼习气，如果不认真的学习，淘汰不掉啊！一定要认真学习啊，才能够淘汰掉。那么认真学习到哪里去呢？除了自己之外，个个都是老师啊！你看在大乘菩萨戒心，佛说一切男子是我父啊，一切女人是我母啊。我们对待一切众生，都把它看成是我们的父。佛讲，他是过去父母，未来祝福啊。要常常存这个心，你天天都在进步，天天福慧增长。学无止境啊！成就你自己圆满的智慧的心啊！哪一个人，不管他说话不说话，那个形象都是自己的好样子啊！他做错了， 说了也是提醒我，好样子，我有没有犯他那个过失？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！我学到了，啊，他做对了，做好的，我想想有没有？没有，别上当学习。如果有呢，我要好好的保持，不要失掉。啊，据孔子讲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啊，也是必定的，肯定的。三个人是什么？自己一个善人，一个恶人，这叫三人行。啊，那两个人一定是我的老师。啊，好人想的是好，坏人的时候呢，他常常提醒我，我有没有那些毛病？啊，有赶快改。所以他也是我的老师。啊，他在我面前示现，让我好好反省。谁是恩人呢？啊，回报我的，侮辱我的，无论他是有意无意，我都把他看作善知识。啊，他回报我，我听到了，我好好想想，我有没有过失？啊，有过失，感谢他，他提醒我，赶快要改。啊，我没有这个过失，我也感谢他，为什么呢？他替我消业障啊！我现在没有这个过失啊。过去肯定有啊，啊，生生世世不知道干错了多少事啊！啊，怎么可以生气呢？怎么可以不高兴呢？啊，我听了难过不高兴，那你想想，我错了啊！他来考试我没有通过。中国老祖宗教我们教法，行有不得呢，反求诸己。生活、工作、处事遇到障碍，过失啊，决定不在外，在哪里呢？一定在自己。这个话讲绝了。真正是一等智慧才能说得出这个话。啊，反求诸己，什么问题都解决。如果自己不向内心去求，专门看外面，你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。你在生活上，在工作，在处事，在人接物，你真的能做到谦虚，你就什么都通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，云容无碍啊。尤其是处事在人接物。啊，为什么跟人不能相处？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矛盾？你细心想想，不够谦虚的，过失呢不在对方。你要是想，我没错，错都他了，他不对呀，我对呀，这个矛盾是永远不能解开。如果你要回头想想，我错了啊！明明是他错了，为什么我也错了？你念念《金刚经》，菩萨 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问问你有没有？我跟他对立，我相有了，人相也有了，众生相、寿者相全具足了，你如是菩萨。你这才发现呢，哎呀，我真错了。他那个错的小，我错的大，我怎么还不像呢？啊，我经不起外面境界诱惑，外面境界一诱惑，我的那个烦恼习气就冒出来了。记住了，真的是自己错了。啊，别人错的时候不过是一桩小事而已。我一回头的时候，我违背了自信，我所学的东西学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老师教给我的，不但我没做到啊，我真的没有懂得了。这样才真正发现自己的过失，从这个地方改过自新，那么对于别人，我们看到佛菩萨的示现啊，我们对他只有感恩了，哪有责怪的道理呢？啊，我学成了，我周边环境这些人通通都会受到影响。修己就是化众啊，教化大众啊。啊，自己不修，心念的再多，啊，注解看的很多，讲的天花乱坠，自己做不了，实在说呢，也做不了别人。诸佛菩萨九世大德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一定是先自度，而后感动别人，收到教化众生的效果。如果自己没有度，都做不了，要想教别人，效果怎么会显现？怎么样言这一句话，就是自己不虚心啊，那种傲慢自以为是的习气常常发作，自己不知道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业事同仁，我们对待所有一切众生啊，有情的众生、无情的众生，对一切人、对一切事、对一切物，平等看待，要跟对待自己一样，自他不二。自外无他，他外无自，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。我们常常这样念，把我们的清净心念出来了，把我们的平等觉念出来了，这个功夫念佛往生西方净土，师徒生来土，这都是生十报庄严土，不是生在凡尘同业土，也不是生在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别人分人我，我不再分人我，不计较。 如果我在境界里边还分人苦，人分人，我也分人苦，世界就我们的境界没有提升，还是烦恼，还是在这里搞烦恼习气。你的功恨没有进步啊！学佛学一辈子，与人地踏步啊！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学了几十年佛，依旧是迷而不觉，这个我们自己也承认。有没有我？有我。有我是凡夫，有我是六道轮回。无我了，那不是叫无我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万法是我，我心啊。我心生万法了，万法是我心啊，听没听懂？我心现万法，万法是我心啊。那这个我，就是大涅槃里面所讲的常若我见，真我，这不是假的。时时刻刻提起关照，小心说，小心迷了。我们一念心起了人我了，人我对立了，自己立刻回光返照，我迷了，我怎么又糊涂了？不要怪别人，怪自己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就是佛法里面讲的真忏悔，忏除业障啊！啊，如果跟人有对立的念头，有矛盾的念头，有冲突的念头，这个念头才生，你就把这两句话念念：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；心外无境，境外无心。你念念的时候，你就觉悟了，你心就平息了，这叫修行。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，把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做法修正过来，你真正觉悟了。你念念关怀一切还没觉悟的众生，这是菩萨了。念念关怀他了，念念帮助他救我，而不是帮助他迷惑啊！学佛跟佛学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我们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啊，妄念增多啊，我们自己知道也很痛苦，除不掉啊。啊，佛家有妙法，这个妙法是八万四千法门，哪一门适合我的状况？诸佛如来，诸事菩萨为我们指出来了啊！我们娑婆世界阎浮提丢的众生，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。最适合的方法就是持名念佛，真好！不管什么念头，念头一起，阿弥陀佛，我遇到圣境， 贪爱的心一动，阿弥陀佛，归到阿弥陀佛去，又妄念打掉了，不顺心转化离心，阿弥陀佛，神会普度，放下了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救了。阿弥陀佛在什么时候念呢？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管用啊，那就叫觉啊。古大德讲啊，不怕念起，念是什么呢？事情无欲，不是那个微细的念头，微细念头拔地所想的，七地以前都不知道。所以一般经论上讲念头不是那个念头，是我们现在起贪嗔痴慢，七情无欲，起这个念头，这个念头才起阿弥陀佛，这叫会念佛，这叫做念佛功夫得力。那个不会念佛功夫不得力的谁是个念佛人？平常念都打在树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遇到顺境还是贪念，遇到不顺境还是发脾气，不会念佛了。不会念佛的他念佛是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！为什么不能往生？这个佛号压不住烦恼，佛号能够压住烦恼就叫做功夫成片，这是往生基本的条件。所以求佛人真想往生，念念呢提起佛号，放下七情五欲，你有这样的功夫，有这样的本事，你是极乐世界的人。与这个信修报相应不相应？相应。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，我们用它来把七情五欲这些杂念扶住，那叫修。这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啊。全心成修啊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信德了，念念是阿弥陀佛，其他念头出不来啊，都被控制了，都被压下去了，那叫修的。你能把烦恼习气通通控制住了，石头压草一样都压下去了，烦恼没断，控制住了，压是控制住了，他信德了。修德跟信德是一，现在是阿弥陀佛吗？现在也用阿弥陀佛来压吗？心修不二，群信成修，群修自信。你看看这圣德是清净平等觉，与这个相不相应？妙极了，是念佛人的会念啊。念佛人喜怒哀乐七情无欲还是常常爆发，这个不行啊。这个是造业了，造什么业？轮回业。你造成贪心轨道，你在制造恶轨道，发脾气成恨，你是在制造地狱道。制造是谁去啊？自己去啊，不是别人去啊。愚痴，愚痴是邪正不能辨别，是非善恶都搞不清楚，都搞颠倒了。你在制造畜生道啊！你在认真念佛，念念想求西方极乐世界，自利。 你做许许多多的好事，回向帮助你往生，行不行？ 行。 能不能成？能成，但是告诉你，品位不高，你在凡圣痛苦。那为什么？你自己为利益自己，生极乐世界我就成佛了，这还是为自己啊？可是这个能生，这是净土了不起的，是不是？因为这种念头，不是在净土修其他法门不会成功的，你出不了六道的，你所修的是六道里面的福报，福德便是，不是功德便是，有你有自己啊，完全没有自己，完全是利益众生，那是菩萨，那是圆满功德。啊，你做一切好事，修习一切功，有没有自己？有啊，为谁修的？为我自己修的，不错了。哎，修净土，能生凡圣同居土，无品位里面讲定行兼修啊，夹杂自己的利益在里面是兼修，没有自己的定行，菩萨定行跟菩萨没两样，这些你不搞清楚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什么啊？定修行，念念在提升自己，天天在提升自己，随着发起充满了啊，他真快乐啊！这个快乐与世间五欲六尘不相干了，与世间名闻利养也不相干了啊！那些东西通通就放下了，都抛弃掉了。戒定慧、三学、三慧，天天往上提升。真咯啊，空就是不好，十二时心智不亦乐乎啊！啊，我天天在学习，学习通通都落实在生活，变成说生活就是学习，工作就是学习，待人接物都是学习，这个学习就是我们佛家讲的修行。在哪里修行啊？穿衣吃饭是修行，每一天忙着自己的工作是修行啊，待人接物通通修行。你修行的功夫干什么啊？你会欢喜。除草这个工作是要常常做的啊，否则杂草啊才生长。那么看到除草啊，也要想到把我们心里面的杂草也要把它引出掉啊，引出我爱草啊。这个爱是属于习情里面的一个啊，剧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，那么用这个字就代表了习情，一定要把这个习情除掉啊！习情除掉，你心就清净，心就安。我们无论是学佛还是学这个功夫不得了，真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啊，他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。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，舌是收回来， 那一般人呢，一般人这个六根呢一定向外面六尘上面去流，就像水一样往外流啊，眼连着色啊，我们现在讲粗一点的话吧，被外面引诱啊，眼呢被外面色尘引诱，耳被身尘引诱，鼻为香尘引诱，舌为味尘引诱啊，那是身为粗尘，意为法尘。这个法不善的法，所有一切不善的法是见法，所以就是六根被六尘诱惑。你的功夫怎么会得力？要想功夫得力了不难，你要把六根从六尘里头收回来，不攀缘这些东西，不接受他的诱惑，不接受他的干扰，功夫才能得力了。佛这么教，儒也是如此啊。啊，你看孟夫子讲得很好，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啊。跟大势至菩萨都学六根是一个意思啊。什么是学问呢？你能够把心从外面境界收回来啊，意思就是不受外面干扰，不受外面诱惑，这就叫学问啊。事出世间圣人这些话是事实真相，是他们自己做功夫的经验之谈啊。我们如果不走这条路，你要想成就那就太难了。七情五欲里面最严重的贪爱，用它来做代表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情爱世间人看得很重啊。啊，这一个人要没有情没有爱，那还能算人吗？一般人都这么想法了。这个说法似是而非。怎么说似是而非呢？你的心是妄心啊，就是你的心是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，不是真心。因此你那个爱跟情呢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会变。今天爱你，明天就不爱了，千变万化啊！你们想想，这个家庭里面最严重的问题，离婚啊，夫妻两个人当时结婚的时候不是很恩爱吗？为什么结婚没有多久他就离婚？你就说明那个爱是假的，情是假的。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啊，凡是用妄心的，不是用真心的，全是虚情假意。他说他爱你喜欢你，点点头笑笑，可别当真，当真你就上当了。他说我恨你，我不喜欢你，也别当真，也是假的。为什么呢？过几天你变好了。变幻莫测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也是那什么原因？原因是妄心，不是真心啊。如果是真心呢，真心是永恒不变啊。那谁用真心呢？佛菩萨用真心。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有情有义有恩有爱，永远不变。 无论你用什么态度对佛菩萨，佛菩萨绝不会改变。那为什么？他真的。所以心是主宰啊。从心开始，没错，和谐社会从心开始，那个心有真心有妄心，这个差别就太大了。如果是用妄心呢，和谐不会保存长久啊，刹那之间它又不和了啊。如果用真心呢，永久的和谐，真心一定要在佛法里头。你做佛书无比的快乐啊，世界什么样的快乐都不能跟这个比啊，不但我们这个世界，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那个享受，绝对没有读经享受的那个快乐啊。那你们现在读经快不快乐？没有感受到有这么快乐啊？为什么呢？心不清净，你有杂染。这个地方讲的艾草，讲的祸狗，你没有把它除掉啊？你没有把贪嗔痴慢疑洗掉？你没有把七情五欲啊摒除掉？所以你面对着经教啊，不生喜乐，原因在此地啊。你要很认真去放啊。我能够去入佛门呢，感谢张家法师。第一天见面，他就把这个秘诀传授给我。啊，我这一生在这地方，就从小父母教的尊师重道。这是从小教啊，是对老师尊重，对老师的教诲会依教复习啊，很认真去做，这是你得救了啊。那个时候老师教我看破放下，我向他请教从哪里下手，他告诉不是不是，就是真的放下，真的学啊！啊，他叫我做六年，我就认真做六年，果然没错。第六年，啊，所有的身外之物啊，全部就是了，只剩下两套换洗衣服，剩下一个铺盖薄薄的被子，啊，三斤重的被子。啊，统统是的。老师的教诲，我听得懂，啊，我能接受，我能依教奉行，啊，所以我自己也感到很安慰，啊，这一生当中没有离开书本，读佛书。都是一些书啊，而且是以佛书为主啊，世间其他东西我都舍弃啊。为什么？没有时间，我整个时间精力用在这上面都嫌不够啊，哪有时间去干这东西啊？所以我不看报纸有四十多年啊，报纸、电视啊，这个无线电的广播啊，杂志通通都放下了啊。那么世间一般的这个书籍也都放下了啊，没有时间去看了，这样才能保持清净心。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这个是我 自己亲身的经验。以前对这经书看不懂的，现在能看懂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研究的，研究搞不通啊。研究你是用的妄心，你用分别心，用执着心，啊，浪费了时间，浪费了精力。啊，你因为用真诚心、至诚感同，这个是李老师教给我的秘诀。啊，真诚心就是这个。啊，不要有分别，不要有执着。啊，一遍不行，两遍。啊，老老实实一遍一遍念下去。不定在什么时候呢？哎，忽然这个意思明白了。啊，会感到很安慰。体会到。啊，那么这种领悟体会次数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密集，法喜充满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经书啊，你要去念，遍遍不一样，其味无穷啊！啊，其味无穷就其乐无穷啊！啊，你尝不到乏味，就是你信不信心。古大哥讲的，世味哪有乏味浓啊？啊，世间的快乐总比不上乏味浓啊。乏味之乐的就超越世间太多太多了，世间那个乐又流弊，就是那里这个毒啊，乏味纯善没有恶啊，这个东西就跟念佛一样，像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，不如法啊，什么不如法呢？这名妙行菩萨讲得好，他讲念佛了三个秘诀：第一个不怀疑，第二个不夹杂，第三个不间断。啊，说在讲呢，他讲的九个字，就是大师智慧在讲的四个字：净念相继。不怀疑、不夹杂才是净念。不间断就是相信啊，这个是秘诀。读经持教也是这个秘诀啊。那我们今天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在怀疑，在夹杂啊，所以你尝不到乏味，你得不到受用，于是你就懈怠，懈怠就间断，这才不能成就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想去如，你要懂得张家大师的教诲，放下啊，什么都要放下，要是难时难时，你就有门进啊，放下是个门道啊，不放下这个门在你面前没办法，你入不进去，你找不到门道。